好，翻嚟第四节嘅血案解封，继续有永少，系啦，今日同大家讲呢、這个啊，贼中之王啊，呢、這个叶继欢同埋张子强呢两个名啊，真系响当当啦。好啦，头先上一节咧，我哋讲好多花边少少嘅嘢， 嗯， 今节入正题，入正题嘅时候咧，我哋一定要去一去廿七先， 嗯， 嗯。呢两位仁兄啊，好交头接耳吓、啊嗯，好啦，翻嚟嗱，好啦，咁咧讲一讲，你可以当我哋出错相都得嘅吓，又或者嗰两个可能唔知混乱咗， 技术错误啊， 系啊，唔知头先系咪啊？嗱，总之咧讲一讲啦，1996年五月份咧，就阿张子强咧就策动咗一单绑架案， 嗯、 而呢单绑架案咧，受害人到今日都冇。报过案， 嗯， 好啦，当然啦，受害人嘅爸爸， 嗯， 就有出嚟讲过呢单案嘅，咁、嗯、我可以讲多少少嘅阵间啊，咁、嗯、好啦，呢、這个呢位仁兄咧，我哋就系讲姓啦，好嘛， 好， 姓李嘅人啦， 十八子都得， 系啦，系啦，姓李嘅人咧，呢、這个又系两兄弟嘅哥哥啦， 系、嗯、啦， 就当日咧就5月23号咧就俾阿张子强咧用呢、這个AK47同埋呢个手枪咧就威胁，即系话佢架车喺行警嘅时候， 唔系我哋要架车，我哋要正确啲啊，冲锋五六式自动步枪， 自动步枪系啊系啦，步枪，好啦，跟住就咦咁样，跟住就揾支枪指住，咁跟住当然啦，呢、這个李姓富商啦，阿大仔啦就俾人哋。掹夹走咗啦， 嗯， 夹走嘅时候咧，其实张子强好开心嘅、嗯，听闻咧佢系即刻捉住呢个你嘴，我捉到你啦，嘴、一啖，咁你要除咗件衫，即翻条底裤咧，就将佢咧运喺咧，粉咧系咪个学斗啊个地方，嗰度咧就喺度困住佢嘅， 嗯， 咁啊，跟住咧佢咧阿张生咧就坚啦， 嗯， 单人匹马。腰前万贯唔系万贯，腰前炸弹就亲自上呢个李氏王朝嘅大老板屋企咧就讲数啦。喂，整廿亿嚟晒先， 系 整廿亿嚟晒先，跟住讲价讲一大轮之后咧，到最尾咧系以10亿3800万成交， 系1038。 咁似啲上市公司諗法咧， 系嗰个乜基建咧， 系 第三咩呢个第三最长个河流，咁第二最长个河流， 中国啊，好啦，咁咧呢件绑架 世界第二最长， 总之呢件案件咧就入咗咧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，系绑架成功。攞、到赎款，而个金额最多嘅案件， 唔系佢 攞到好多好大嘅，但攞唔到啊嘛，俾人拉咗啊嘛。 其实可能系佢当日唔系想讲价，系有啲时间我抽唔到咁多俾你啊。 系冇错，阿李姓大富商咧就讲啦，阿李姓富商就讲过啦，就话我冇咁多现金喎。 系啊。 大家格几啦，俾个折头你。 佢唔系格几啦， 格几啦，唔系格几啦，系喎，系张志强唔系喎，系张志强唔系喎， 计宽啫， 系喎， 系啊，唔系啊。 但本身俾人屈嗰个系格几啦噶嘛， 系冇错，系啦，咁对照灯， 对照灯吓，咁啊，跟住就俾钱啦，咁跟住就真系听闻，阿张志强一收到钱嘅时候咧，就即刻咧去买两只鲍鱼。就俾呢个李姓嘅富商嘅大仔咧就食咯，食鲍鱼咯。 喂，佢呢个嗱证明知识改变到命运啊！佢读过书，真系争好远。佢就唔会劫佢老豆， 系 第一劫佢个仔。如果劫调转咧就唔得嘅，因为佢个仔未必可以调动到咁大笔嘅现金去赎佢老豆。 冇错。 而咧个仔分分钟咧就如果你话劫咗佢老豆咧，你要几多啊？廿一个俾多二十，你帮我嗱嗱声撕票。我想。 我哋一集就讲过呢个问题啦，呢、這个好伦理嘅残酷嘅一个问题。 你冇办法，佢又重要嗱，佢系对照啦，大仔好紧要。 系啊，大仔， 你个爹，你个大仔，你俾唔俾？ 系 系咪先？ 好啦，呢件事上面咧，其实就显示到咧呢、這个张子强嘅胆识好大。 嗯， 当然啦，佢当年咧仲揸住佢咧好中意嗰架车19。 嗯。 呢架车咧周围咁招摇过市，好啦，好啦，不特止咯，好啦，当呢个我哋香港回归咗之后咧，佢又继续做大案，去到97年翻嚟先，去到97年之后咧，佢绑第二个，好出名嘅新乜乜公司嘅 老细各 X X。 各姓咯，各姓啦，富商， 富商啦，系啦、嗯，今次要求二十亿， 系又系廿亿， 廿亿，跟住好啦，经过讲价，国家入边咧就内讧， 嗯， 系我唔讲嗰啲太细节啦，总之咧到最尾咧，筹到六亿嘅港纸，六亿啊，就释放呢个各姓富商，嗱，上次咧。阿达杰冷就可能好倾啲，又冷静啲、啊、有得讲、啊嗯、但呢次咧就唔系，好似话中间好多波折嘅。 梗啦，佢要求赎款嗰阵时候，唔俾佢有三兄弟噶嘛。 少你讲埋出嚟， 我哋话喂大佬呢啲系人知啊，系咪先？咁佢阿妈同嗰两个仔商量咧，就系唔俾赎款嘅，由佢老婆出面去赎佢嘅，系嘛？咁嗰两兄弟一来又吓怼冧咗佢，我哋分咗。 跟住后来有啲兄弟益场嘅情况出现，益场嘅 嗱第一出现，第一咧正常嘅。如果怼冧咗佢，我哋分多份啦，系咪？第二，我有三个仔。你老板你连轮流去执我走咁啊，就成副身价俾晒你。 系啊，冇错。 同埋嗰个妈系个妈系唔系几公道嘅？我觉得呢单嘢， 应该后来都系反晒面。 应该系救个仔先噶嘛？系呢一单嘢导致到佢系精神有病 嘅。哇！到而家都仲有啲抑郁症噶。 系啊，喂，大佬啊，你含住金锁匙出世，俾人虐待咗咁多日。 最惨咧，呢单嘢嘅虐待情况咧，就困喺个笼度，成日喺度拍个笼，跟住仲要咧，净系准食乜嘢？叉烧饭同饮。 唔系，我整佢神经衰弱咪啫？你一见佢想瞓觉，又拍下你，又 系啊， 系嘛？你经常喺个精神状态紧张之下， 最惨被绑架者，唔知几时放， 系啊， 唔知日与夜，唔知受难到几时，呢、一个煎熬先犀利， 系啊，仲咪。同埋冇日冇夜得闲就搞下你喎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所以呢單嘢之后呢呢、這个国事呢都即係其实我想讲就係、是、大部分嘅报道都有讲，因为当日呢阿李姓富商个大仔被人咁搞之后呢、其实你知李姓富商同埋当日嘅江主席嗰个 relationship, 关系十分之要好。当日阿江主席嚟香港都系住李姓富商嘅酒店。 係 啊。佢哋呢所以呢到最尾就係话是亲自上去北大人度话，喂，呢单嘢一定要搞掂佢。 嗯， 系啦。咁听闻话咧，张子强咧后来咧，佢每一次咧劫完人之后咧，呢头咧我哋叫做咩啊？打劫红毛鬼， 就进入佛兰西。 呢头咧就攞完钱之后咧，嗰头就去澳门就输翻俾何鸿燊嘅， 送俾佢。 跟住咧谂住搞何鸿燊。 啊， 喂，何生唔系斯文人，你话你搞你黐线嘅大佬，佢啲喂唔系啊，何生嘅窿窿。马仔力量比你更加之大，你点搞得去卖身啊？ 其实如果系嗰 用噶啦， 其实嗰只富商好蠢嘅，使乜日后呢日后都要请一批保镖保护自己啊！如果我 系 有钱佬，我又惊俾人老笠嘅，我就会用一条桥系点咧？叫一班真系城中嘅富豪巨家，每人拎一亿出嚟摆喺度，做一个基金。边个够 Q 胆笠我哋咧？你老板啲 冧咗佢， 就攞嚟追杀佢嘅。够胆咩嚟？ 江湖奸杀力啊，唔系江湖追杀力。 即系一人啲人，喂，你嗰你一两亿冇人笠我就唔会用啦，即系保险啫嘛。 系啊， 摆咗喺个律师楼度。你老板边个搞我咧？就呢嚿钱个人落去，是但一个有事就嗰个攞。 系 咪先？ 未雨绸缪。咪好过林学时候先咁骨正。 咪梗啊！喂，大佬，你我当你系什么什么坐管啊？咩咩人啊？我掉几亿落去到佢个社团度，喂，我唔想呢条友坐管，我去左掟。你哋啱使啊！啲兄弟分啊！你即刻嗰晚就俾啲兄弟追杀啊！屌，大佬啊，出嚟 好现实噶，就呢个世界 出嚟行，唔系讲唔系即系义气攞嚟讲噶嘛，唔系要做噶嘛。 好嗱，跟住咧，好啦，上得山多就终遇虎。 冇错。 后来咧，这个张志强咧，佢后来策划咗一单大案，谂住咧用800斤嘅炸药，意思我嚟做乜嘅？ 系啊，烈性即系黄色以上噶咯，黄色炸药以上。 总之咧，可以听闻咧，好似话会可以炸到啲大厦嘅，一炸成栋冧嘅咁，跟住就 TNT 嚟噶咯。 我咁咪唔知啦，总之系啲劲嘅炸药啦。后来又俾人捉到啦。咁其实捉嘅过程咧就好奇妙嘅。佢就并不是在香港落网， 冇错。 香港警察玩咗咁多年，系俾佢玩嘅啫，系冇去付嘅。后来佢就翻大陆啦。有人话佢系 走佬着数嘅、 嗯， 但亦有人话佢咧系想去嘅交涉一啲嘢嘅，去、嗯、去真系去 商量翻， 商量系啦，下一个计划嘅，跟、住就俾人哋喺一个地方啦，就系、是、江门外海大桥上面被捕啦。好，沙鹿，沙鹿啊！被人被捕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当然后来的人就去影返相啦成啦咁样被人拉啦。咁其实他一入深圳入面已经是被人监视住、 嗯。 一路向北走就諗住去广州、 嗯、 跟住听闻啦广州啦。后来都系咩嘅，后来佢都系被捕啦。好啦，被捕之后呢就犀利啦，就开始呢将所有嘢揭出嚟啦。好 ,26。26, 系啦，好似国产007咁啦，系啦咁啊。招人啦，招人啦，招工啦，吓、嗯，跟住就讲翻你，坦白就从宽，抗拒就从严啦。 哇，呢两个公安真系有啲敏敏地，嗰、那个似神棍多啲。 唔系，我觉得佢哋嘅造型系咁样嘅， 系 呢、這个佢哋现代嘅造型系咁嘅，系好正，我觉得呢、這个吓、啊、好去埋28啦。跟住呢啲威武少少啦，上咗啲庭警啦，就捉佢啦，认唔认罪咁？到到尾当然佢都系唔认罪啦。咁、后来佢又要呕翻啲身家出嚟啦，吓 呕翻6亿出嚟啊！ 系啦，好跟住29啊，后来佢个妻女都去咗美国嘅， 嗯， 跟住就当然啦，受审啦，受判啦，咁啊30去埋啦，睇埋佢个样啦，佢个落幕嘅样啦，佢就曾经讲过， 呢、這个应该系判咗出嚟 嘅，判咗噶啦。佢就讲过一番说话嘅，佢话咧，临死之前咧，佢就话一个人能够安安静静坐喺张凳度，乜嘢都唔使谂，系多么的美好。 嗯， 系啦，咁啊呢句说话就 即系废话啦，即系李胜富商话。钱唔系于我如浮云， 系啊， 你老板啦，你咁有钱梗系啦， 你 keep 咁多，你于你浮云啦。 九廿岁啊，几劲嘅药物，你都冇本事唱国歌啦，梗系冇用啦。食啊唔食得多，你都废话。 啲升旗仪式进行， 咪咯啲。 好，系咪32啊？系啦，当日咧，我哋嘅香港嘅报道咧，就不停咁报道呢、這、一个啊张子强嗰、那个呢、這个好传奇式嘅绑架案啦，系啦，好，我哋再去埋呢个35当日咧嘅国内嘅报纸啦，张子强等五名主犯被枪决，当日啲人都以为佢咧。喺广州嘅枪决场嗰度咧，即系嗰个处决场度处决嘅，其实咧我哋国内嘅。呢啲保安真系好犀利，严密到个地步就系咧，啄一声将佢掉咗喺番禺嗰度，掰掰咗，就冇人就影到被掰个状况。 喂，佢好难讲噶，佢咁有钱，佢分分钟整到军队嚟救佢都得噶。 冇错，系啦， 系嘛， 好啦，31啦，系啦，当日香港嘅报纸啦，都不停咁。日日报道啦，就嚟枪决啦，就谂住个个都想揾呢个独家嘅消息嘅。好，39。 喂，其实佢都蠢喎。佢如果唔系咧，喺依家大陆话佢系咩嘛？埋军私藏军火啊嗰啲嘢。 同埋佢试过杀一个人嘅，话佢曾经试过喺广东省杀过一个人嘅喺广州，系啦，就呢两件事。但其实咧喺个案情度咧，听闻咧系有将香港嘅案件咧就纳入当中嚟判嘅。 哦， 好简单啫嘛。你话一个犯罪，我嘅中国香港。香港审唔多大陆嘅嘢，但系我大陆审唔到香港嘅嘢，系咪啊？呢啲嘢讲嘅啫，系咪？好，跟住好啦，38就系讲翻阿先人所讲啦，死刑没收财产6.62亿人民币，系啦，就掹咗啦。喂，当日咧啲港纸同人民币对咧，其实6.62亿人民币可能得6亿港纸嘅啫， 冇咁多。一对， 佢枪决嘅时候咧，系港纸同埋人民币系嚟得最犀利嘅，即系讲紧100蚊港纸换紧118蚊人民币。 嗯，同埋黑市唔止添。 系啊，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去埋咧34啦。嗱，呢单嘢咧就系讲翻咧34咧，就系揸住嗰架泥头车撞去赤柱嗰个更亭嗰度啦。系啦， 摆明系挑战嚟， 挑直情好串嘴噶，好挑衅呢个警察，好似话你拉我一笨，拉我一笨，你拉我啦，咁成日都系咁噶，所以差人反而唔敢搞佢。 有时做人真系冇去得咁尽。 好啦，我哋去埋33啊。 嗯， 嗱呢个就当日咧，叶继宽之流咧，佢哋咧打劫嗰个状况，好翻翻嚟先。 嗯，阿 G 姐喺个 chat room 话佢好锡个老婆，又对个阿妈好，做贼就唔一定系。咩嘅有好多都系咁嘅，对啲屋企人好好嘅。 做贼咧就未必一定系对全世界人都唔好。 系啦，苦读不适宜。 冇错啦，系啦，都有啲歹毒情深嘅吓、啊。好，我哋去埋四十。嗱，当然啦，香港咧就不停咁将佢嘅案件啦，因为太有呢个情节上面嘅，我哋叫做 戏剧性， 好戏剧性，好强啊，个张力都好强， 系 啦，咁就不停咁拍啦，成日都揾阿吕良伟啊做呢个角色啊。好，去埋四十一， 吕良伟唔似。 唔似，我覺得任达华似， 嗯， 任达华嗰啲真系似啲眼神咧。嗱嗱呢幅相咧，任达华啦，跟住我去翻再去多次十八啦，系啦十八，其实个样咧系有啲似嘅。嗱、嗯，我最定，好翻翻嚟先，头先嗰个贼王嗰度咧，嗰幅相， 嗯， 当然贼王系做呢个张子强呢个角色啦，但系嗰幅相嘅大头系李修贤嚟嘅，而李修贤咧有同佢揽住影相。 喂，两个贼、哎、两个贼王咧，最大嘅分别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咧就系、是、戴金去做贼嘅， 系， 因为你用个不归火都要钱买噶嘛，即系记唔记得有套笑片啊？佢话佢咪走去买军火，话咁贵啊，你冇钱学咩人做贼，即系你要买一批军火咯。 喂，呢、這个呢个说话好有。好有逻辑上面嘅问题喎、 啊。系啦，咪大佬，你做贼系咪要有架撑噶嘛，大佬系咪先？你连买架撑嘅钱，你冇可能做贼。 呢啲会唔会系悖论嚟噶？ 系啊， 我有钱，我想做贼啫，好搞笑啊！ 一个咧就有勇嘅，但就冇谋。 谋少啲啦， 谋少啲嘅。另外一个咧就真系用佢智慧去揾钱嘅。 系啊，所以咧，点解而家会没落咧？点解冇人做抢劫？一来好多 CCTV 啦， 嗯。 二来就系话咧，保安公司都好严密嘅保安啲嘢。 系。 三来就系话咧，你讲得冇错啦，所有嘢系容易追踪、嗯。你买个乜乜物物咧，都容易追踪到个来源。 系 啦，咁你唔系。全世界蒙住啲黑钱点使咧，就冇以前咁宽松，而家就严好多啦。 再加上你无端端你户口多咗咁多钱啊，好大镬噶！ 再加上你械劫一坐坐廿几三十六， 系 你如果做个骗案，街头骗案又好，伦、嗯、敦金骗案又好，骗财骗色都好，甚至乎咧教主咧呃啲人上床都好，其实都系判纪录嘅啫，咁、嗯、唔值得去搏啦，系嘛？ 冇错， 法治社会啊！ 仲有啊，你而家喺大陆你点样笠啫？个用微信， 冇得笠啦，笠唔到啊！ 你部电话个嘟啊， 周围啲 cam 人面色面啊，你笠咩啊？笠乜嘢啊？你过马路尾嗰度对面马路俾人捉咗啦，已经 系咯。即系奉劝各位，即系而家犯法咧就唔好谂啦。 搏唔过，老实实做个老实人。 上网呃下人啊，稳稳阵啲。喂，就喺上网嗰嘢都呃过千啦、 啊， 样都未见过。 电话骗案都话几多千万、啊， 咪咯， 使乜去打劫啊？ 咪咯，你张你谂下，余继宽搵过几多啫？一千万咪得三百，仲要分俾啲兄弟， 系啊， 咁辛苦， 仲要踩线，提心吊胆吓。好，今集时间差唔多啦，下集同一时间继续同大家揭案解封。 好， 再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